朝鲜劳动党访越代表团团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同志和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兼检察委员会主任陈国旺同志6月6号在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楼举行了会谈。同一天，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宴请朝鲜劳动党代表团。